chanson contente, pas une chanson déprimante, une chanson que tout le monde aime. Elle me dit, tu deviendras milliardaire, t'auras de quoi être fier, ne finis pas comme ton père. Elle me dit, ne t'enferme pas dans ta chambre, vas-y secoue-toi et tente, dis-moi c'est quoi ton problème. Elle me dit, qu'est-ce que t'as, t'as l'air coincé, t'es défoncé ou t'es gay, tu finiras comme ton frère. C'est ta vie, fais ce que tu veux, tant pis. Un jour tu comprendras. make you feel my love. I'm all yours tonight. Got a feeling that I can't deny. Everything about you gets me high. Girl, I want thi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all yours. My way, heart torn and I doubt you can save it. It's okay, it's been like that since I was a baby. Thoughts deep, scuba. My mind's free, opposite of Cuba. Take me for my money or my fame. Papa, don't try, I see right through ya. Four lawsuits, 1 year. Two down, two to go. Fame expensive, yeah. Good thing, I know. I was built for the war. I was built to be all yours. Abuelita's a rebel, my mother's a fighter. Diaz a G and my sister's a rider. I'm all yours tonight. Got a feeling that I can't deny. Everything about you gets me high. Girl, I want thi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celebrate tonight. And together we gon' touch the sky. Everything about you gets me high. Girl, I want thi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all 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桂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 I just don't know.